着门，关着窗，关着所有光，在白天的闯荡，用黑夜添上黑。被关着的野兽比自己遗忘，外面的天空辽阔宽广，多适合迎向太阳。 Why? 梦想越是简单 Why? 痛苦越是慷慨 Why? 放手一搏的勇敢，最后却把自己出卖 Why? 眼前一再失败 Why? 我该怎么存在，把心敲开一道裂缝，把牢笼崩坏，烧过飞天的眼泪，

停驾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5:00 FM 986